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这两个时辰并没有白白度过，经过仔细的思索，唐三发现比比东也面临着与自己类似的问题，只不过他处理的就要好一些，尤其是他能在武魂真身状态下轻松切换两个武魂的能力，更是大大的弥补了技能众多彼此协调的问题。要不是自己的海神三叉戟确实对他产生了很强的压制作用，紫极魔童又利用了他的大意一举建功，自己是不可能战胜他的。而在其他技能的应用上来看，比比东在面对自己的时候似乎并没有能够发挥出全力，这才导致了失败的结果。而这两个时辰中，唐三真正领悟的只有两个字，衔接。他不知道当自己的昊天锤也拥有七环以上之后，能否像比比东那样在两个武魂之间快速切换，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真正解决自己目前问题的办法就是魂技之间的衔接。以他目前的修为，魂技对魂力的消耗虽然不小，但却足以坚持一段时间连续使用魂技。如何能够做到将各种魂技完美衔接，不出现任何中断，还要给予敌人足够的打击或者是控制，就是他目前需要修炼的方向。这当然不是一种衔接方式就能够解决的，什么时候能够做到将所有魂技自如地进行衔接，才算是真正的大成。继续向星斗大森林内部前进，一边思索着自己的魂技衔接问题，一边开启蓝银领域继续探查。唐三与暗魔邪神虎的战斗已经结束了一段时间，森林中也重归平静。那些强大的魂兽都很聪明，他们也自然知道人类魂师在需要魂环的时候必须是自身魂力达到瓶颈才行，一次也只需要一个而已。 我获得暗魔邪神虎的魂环也有一段时间了，想来他们应该也不会那么恐惧了。 蓝银领域尽可能的与森林中的蓝银草融为一体，不流露出任何的魂力波动，小心翼翼地点滴探查，寻觅着自己昊天锤的第五个魂环。果然如唐三所料想的那样，经过了至少半个时辰的探查，他终于又发现了一只适合自己的魂兽，而且这次的发现令他大为惊喜。 那是人面魔蛛。 仅仅是通过蓝银领域的探查，那阴冷邪恶的气息就告诉了他魂兽的类别。人面魔蛛这种魂兽对于唐三来说可以说是幸福与痛苦并存，他遇到第一只人面魔蛛就令他拥有了外附魂骨八蛛矛这珍贵的至宝，但是人面魔蛛也同时带给过他极度的愤怒和痛苦。那一次在星斗大森林中，如果不是一只人面魔蛛突然出现阻挡了他与小舞逃离，又怎么会被那些武魂殿高手追击，以及小舞为了拯救自己而献祭了呢？ 不可否认的是，人面魔蛛绝对是一种极其强大的魂兽，不论是力量、剧毒还是他自身的种种技能，都是大部分魂兽的梦魇。在品质上他或许不及暗魔邪神虎，但对于其他魂兽来说，它的危险性一点也不比暗魔邪神虎逊色。 再次发现这种魂兽，唐三又怎么会放过它呢？不说别的，就冲着对八蛛矛的滋补，他就不会放弃。原本呈360度释放的蓝银领域悄然收敛，只朝着发现人面魔蛛的方向凝固，牢牢地锁定在他身上。这种单方面的精神锁定，就算是人面魔蛛的隐匿技能再高明，也没有可能从唐三的探查中逃脱。这只人面魔蛛的修为虽然也就是刚过50000年，但对于他这种品级的魂兽来说，能够修炼到这种程度是很难的。对于这个魂环，唐三可以说是势在必得。飞速接近，在距离目标还有1000米左右的时候，唐三的身体突然变得虚幻起来，一层淡蓝色的波纹从额头上释放开来，顷刻间笼罩住了他的身体。继续前行10米之后，他整个人连带着海神三叉戟已经完全消失在空气之中。正是海神之心当初与他头部魂骨融合后的技能瀚海护身罩隐形效果发动。 有了与暗魔邪神虎一战的教训，唐三决定全力以赴面对后面魂兽的猎杀，速战速决。所以一上来他就用出了自己的隐身技能。五万年修为的人面魔蛛虽然强横，但精神力也不可能与他抗衡，自然就不可能探查到他的隐形状态了。距离越来越近，唐三将蓝银领域收敛，以免领域的能量太强被那只人面魔蛛发现。此时夜色已深，星斗大森林内静悄悄的，连虫鸣鸟叫都没有多少。悄然前行，终于唐三看到了自己的目标。五万年修为的人面魔蛛看上去比预料中小上许多，甚至还没有唐三上次见到的那只万年人面魔蛛体积大，但它的身体却十分特殊，整体看上去身体直径只有3米左右，静悄悄地匍匐在地面上，八只长腿也收缩在身体周围，通体甲壳呈现为诡异的暗金色，如果不仔细看会以为是黑色的，并没有任何纹路出现，在这深夜之中趴在地上毫不明显。在他身体周围有10余张漆黑的大网密布在树林之中，不用触碰唐三也能够感觉到这些蛛网的强韧。修为突破5万年，这只人面魔蛛可以用人面魔蛛皇来称呼了。与唐三猎杀过的那只地穴魔蛛皇相比，它显然更加可怕，因为人面魔蛛的攻击性要比地穴魔蛛强大许多。唐三在距离人面魔蛛皇背后50米外停了下来，轻巧地将海参三叉戟插在地面上。这一战他不打算再使用自己这件神器，而是要将自己先前不断思索的衔接锻炼一下。随着实力的提升，还有那头部魂骨在不知名能力下潜移默化的进化，瀚海护身罩虽然还是会在唐三使用攻击型魂技时立刻显形，但一些辅助系魂技却不会受到影响，比如飞行或者是释放武魂。第一武魂蓝银皇就在这隐身效果之中悄然释放开来，9个魂环交相闪耀，一根根蓝银皇开始围绕在唐三身体周围盘旋，充满了力量的感觉使得唐三缓缓抬起自己的双手。 衔接，衔接。 唐三不断在自己大脑中重复着这两个字，身形轻展，整个人已经如同狸猫一般窜了出去，身体在半空中灵巧的反转，他的攻击已经开始了。左腿瞬间被红光所包覆，身形倒翻之中，整条腿如同一柄巨大的战斧从天而降。刺耳的爆鸣声中，一道暗红色犹如斧刃般的巨大光芒应声爆发，红光带着一连串的残影，几乎是瞬间就破开了一张人面魔蛛皇释放的黑色蛛网，直接朝着他的本体飞斩而去。正是唐三左腿魂骨技能虎鲸邪魔斧，单体攻击的强大技能。唐三的攻击对他来说太突然了，但人面魔蛛皇的反应奇快无比，他那直径3米的身体还是飞速地弹了起来，整个身体宛如磨盘一般剧烈地旋转着，下腹露出朝着唐三扑来的方向。唐三清晰地看到，与背后的黑色甲壳完全不同，人面魔蛛皇的下腹部完全是白色的，或者说那是一张苍白的人脸，五官一应俱全，只是看上去无比凝厉，尤其是那双惨白的眼眸，更是会令人发自心底产生出一股寒意。两道白光骤然从那眼睛中电射而出，直奔虎鲸邪魔斧迎了上来。与此同时，人面魔蛛嘴部一动，一大片的黑色蛛丝喷吐而出，疯狂地密布在他与唐三之间。那两只白色的眼睛并不是人面魔蛛真正的眼睛，而是他的一种能力。他真正的眼睛在头部下方，6只幽蓝色的小眼睛释放着冰冷和惊讶的光芒。轰的一声巨响，两道白光在虎鲸邪魔斧的绞杀中应声破碎。与此同时，无数的蓝银皇已经如同波涛一般汹涌而来，与人面魔蛛喷出的蛛丝纠缠在一起。人面魔蛛的蛛丝确实强韧，可是与唐三施加了9个强大魂环的蓝银皇比起来，还是要逊色许多。 蓝银皇直接发挥出第一魂技缠绕的效果，每一根蓝银皇都卷走了大量的黑色蛛丝，硬生生地开辟出一条通道，令原本打算利用蛛丝给自己以喘息时间的人面魔蛛皇重新暴露在唐三面前。唐三的第三个魂技也已经在这个时候释放出来，人面魔蛛皇只觉得身下骤然传来澎湃的能量波动，呼的一声，16根粗壮的蓝银皇瞬间钻出，巧妙地将他那8根蛛毛分割开来，并且形成了一个直径3米的囚笼，将他的身体夹在其中。正是唐三蓝银皇第4魂技蓝银囚笼，先后使用这三个魂技，唐三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完全是连贯释放。他的攻击并没有停止，右臂上蓝金色的光彩混合着那排列第5的红色光环扩张产生的能量波动，唐三的右臂蒙上了一层血色，同时左手一挥，一层黄色光芒已经笼罩在人面魔蛛皇身上。泰坦巨猿左臂骨魂技重力控制发动，刚刚开始挣扎的人面魔蛛皇顿时感觉到全身一沉，本来准备爆发出的力量顿时迟滞了一下，但他背后的甲壳还是飞速裂开，化为6块黑色的巨刃，在急速旋转中疯狂地切割着困住自己的蓝银囚笼。与此同时，他长在身体最前面的2根蛛毛扬了起来，2道漆黑的射线直奔唐三喷发而去，如同2根黑色的细针一般，瞬间就来到了唐三面前。 在黑夜之中，这种颜色的攻击是极其可怕的，速度又快，又是透点攻击，还有颜色保护，稍不留神就有中招的可能。 唐三在开始发动攻击的时候，就已经全神贯注地感受着周围每一丝变化。面对人面魔蛛的反击，他在发动重力控制的同时，身体在半空之中突然虚幻地旋转一周，竟然就那么硬生生地从2道黑色射线中钻了出来，不但没有被阻挡，反而距离人面魔蛛皇更加近了。就在这时，第一层蓝银囚笼已经在人面魔蛛皇背后甲壳的绞杀中轰然破碎。就在人面魔蛛皇想要顶着重力控制的压力准备腾身而起，拉开与唐三的距离时，大量的蓝银皇突然如同长矛一般从地面钻出，瞬间戳中了他的身体。蓝银囚笼变异技能蓝银突刺阵发动，这是唐三使用的第5个技能。蓝银突刺阵的攻击力当然不足以伤害到人面魔蛛那强大的甲壳，但其中附带的眩晕技能还是成立了，顿时将人面魔蛛皇打算腾空而起的计划破坏，令这大家伙重新跌落地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